小妹妹挂念在心对岸看见一对 那见不上个人，哥哥我在这个俩哈傻呀哈妹子你在哪个看住俩那个哥哥妹妹你就摆摆海上看住俩那个哥哥妹妹你就摆摆海上 心上爱。 Thank you. 淡淡。 呀呼嘿，拿起个筷子我端不起个碗眼儿哟， 相亲亲相的我心火火火乱，呀呼嘿呀呼嘿，煮饺子我下了一锅山药那个大眼儿哟眼儿哟， 你妈妈劈头打了我两锅盖眼儿哟， 想你呀想你呀十个嘴在想你呀呼嘿呀呼嘿，三天我没吃了一颗颗颗米眼儿哟眼儿哟， 噼啪啪的小马驹驹跑得欢，哥哥我今日要回家转，一路风景顾不上看，借盘算哟家中那个亲哥担，亲呀亲哥担，借盘算哟家中那个亲哥担，亲呀亲哥担。今日三月三，哥哥我离家到后山，担牛那个放羊把工难，慢慢两年，慢慢那个两年，真呀真累惨，慢慢噼啪啪的小马驹驹跑得欢，远远望见家乡的山，三天的那路程我两天赶，恨不得哟一步我跨过乌拉山，恨不得哟一步我跨过乌拉山。

说。